8866。 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呢，要和大家说的事情，可能很多的股民都会非常的关心。那周五晚上三大这个救市的大招举措哈，并没有给当天的这个A 股带来一些红盘，那么一番激烈的多空争夺，沪深两市三大指数都是告跌的。那么今天一大早，受周末多重救市消息的影响，沪深两市开盘大涨，沪指涨幅7.82%，深成指涨幅7.30%，那么创业板的涨幅达到7.31%，很多股民都见证了全线飘红的这一壮观的景象。那么回顾一下上周末，周五晚10点，证监会是再度发声回应期指恶意做空是近期市场下跌主要原因的传闻。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称呢，近期股市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股指期货合约价格也是出现了大幅下挫。根据证券和期货交易所市场监察异动报告，证监会决定组织稽查执法力量，对涉嫌操纵市场，特别是跨市场操纵的违法违规线索进行专项核查。那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来说说涉及到证券市场当中的哪些行为是违法违规的，那么需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法律上的后果。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的祝伟祝律师。祝律师你好。 高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可能在今天早晨 股民朋友们已经都关注到了，而且呢可能也是在为自己是不是已经解套了正在偷偷的开心呢啊。那么说到刚刚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首先呢我们也想请朱律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咱们国家的证券市场呢已经有了很多的法律法规进行来规制，那么从一个整体上来讲，涉及到证券市场方面的法律法规大概会有哪些方面呢？可以给大家先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涉及到的法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主要呢是公司法啊、证券法，还有一些这个尤其是涉及到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刑法，刑法里头有很多这个涉及到内幕交易啊、什么操纵市场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呢是跟大家直接相关的一些东西， 这也是今天咱们节目主要关注的这一个重点哈。因为刚刚我们也是介绍了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这个事情，说这个证监会的新闻发言人张小军说到了这个证监会决定组织这个稽查力执法力量对涉嫌操纵市场特别是跨市场操纵的违法违规线索进行专项的核查。那么刚刚朱律师也说到了涉及到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其实有很多了，而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就是刑法方面的。那么刑法方面涉及到刚刚说到的证券市场方面的法律法规或者是罪名吧，那么咱们也是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最核心的啊，就是跟我们可能最关心的，那么有三个，一个呢是涉及到内幕交易的，它有一条罪名叫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内幕交易大家都很清楚啊，就是有的啊，那公司有些人他比较了解这个信息的，公司上市公司应该发布而没有发布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对股价有重大影响的，那么他利用这个他知道的这个内幕信息他会做一些事情，那么这是损害这个广大股民利益的。 那您说的做一些事情简单来讲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实际上内幕交易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获利嘛，就是他可以或者是发布一些我们先讲大的，然后我们一会儿再细的再讲啊。这是一个就是内幕交易，这是 交易 啊，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罪。那么第二个呢是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罪，有那么一条罪。那么这里涉及的是一个编造并且传播虚假信息啊，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这也是一条罪。这个呢实践当中也是犯这个罪的也比较多。第三个呢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那么刑法呢涉及到的证券交易这一块的违法犯罪集中是在这三个方面。 而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新闻当中呢特别点到的就是要在咱们国家的证监会哈要组织力量对涉嫌市场操纵特别是跨市场操纵等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新闻，那是不是就直接和您所说的三个主要的刑法罪名当中的第三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相关联呢？还是说它跟其他的也有关联？ 它应该是跟这个一二三这三项 都有关联， 都是相关的，因为它操纵价格的时候呢往往它会利用一些一个虚假信息或者是利用一些内幕交易这样那个内幕信息这样的一些手段。 那么刚刚您介绍的第一个罪名和第二个罪名，一个是内幕交易信息他该披露的没有披露，然后他这个犯罪的主体吧就算是借此来获利，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第二个就是说他本身没有这个事儿，他造谣出来的对外传播也是借此来获利呢？ 对，您说这很对。他呢主要是这个第二个罪名呢就编，他要两个构成要件，一个是要编造，就是不能是那个就是道听途说，那微信里圈里头可能正在传的，那我转一下那个不算，得是我自己编的编造。第二个呢他还有一个就是必须要传播，或者是我自己不传播让你来传他就这样的一个就编造并且传播， 那么 而且是虚假的 这样的一个罪名啊。我们想到这两天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涉及到证券市场方面的真的是各方动作都是蛮多的，而且消息也不少。 对， 那么证监会呢也是在3号公布了3起会同公安部门查处的有关媒体啊编造 传播、炒作、不实传言的案件，但他这是不实传言。 嗯， 其中呢点出来说，长沙股民赔光了170万跳楼已经被证实为不实新闻。当然，这个是因为听到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罪名，所以我们也是来问一下，像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是不是能和您所说的这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相关联呢？还是它根本就是另外的？ 嗯，它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对对，因为我们讲的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它必须是就跟着证券交易啊本身就是的一个虚假信息。它不是一些其他的，你像跳楼啊等等，像这个是，它是属于这个扰乱社会秩序啊那个系列范畴的。 嗯，那可能那一会儿我们再单独，既然不属于这一堆的，我们单独回头一会儿再讲。 嗯， 涉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虚假传闻、跳楼、股民跳楼破产等等这样的一些传闻的事情哈。 嗯嗯嗯。 那么说回到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这个涉及到证券市场直接的这些犯罪，刚刚啊，朱律师呢说，很多朋友都知道，比如说是内幕交易是怎么回事，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等等这样的一些罪名是怎么回事。其实很坦白的讲，因为我不是股民，所以我的了解就非常的少。那么我在这儿呢也是借此机会，也希望朱律师能够给更多的像我一样并不太了解的朋友详细讲讲，说这个涉及到的这三个罪名听起来都其实听起来很高大上，他到底什么样的人有资格犯这样的罪，什么样的机构有资格犯这样的罪，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就能够算是至少被严重怀疑犯了这样的罪，好像在司法实践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难于直接判断的一个点。 其实判断并不是很难，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我们的证监部门我们的这个相关和证券相关的部门可能是之前懒政就有很多这个做得很不到位的地方，这个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尤其前一阵儿，那几乎消息满天飞，而且呢很多消息呢都后来都被确认是真实的，就连我本身我也不炒股，但是连我这个不炒股的人，我很多消息我都知道了，那么而且后来被证明确实是真的，也提前可能提前个10天8天已经释放出来了，从哪个渠道出来的？那传播面积那么大，为什么不查？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么实际上是这是一个就是因为这些不规范的情况的存在，就让这个股民就变成了韭菜了，这大部分的股民这都是很无辜的就被割掉了，你没有办法，你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就是为什么说股民他在这个炒股的一方面呢，他很就是我们现在尤其现在这种全民炒股的这个时代啊，那么股民可能最痛恨的就是这些不公平的这些内幕交易啊等等，这些利用他自己的本身的独特的地位或者是那个掌握的信息也好，还其他的这个掌握的资金也好就是恶意非常恶意的去收割其他的那个股民，这是一个最让人憎恶的一个事情。这个呢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证监会之前那么多年早就该做而没有认真做好的一些事情，其实你说这个认定并不难，它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最集中的是一些证券交易的从业人员，你比如说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还有一些相关的就是知道这个信息的，包括中介机构，像我们律师什么等等也是，会计师，就是你对这个公司的信息，就是你实际接触并且能够获取这些信息的相关人员，他都属于这个证券交易的那个规范对象。对这一类的人他是有规范的，而且这个规范的话呢不是没制定的是很完善的，有一套很完善的，你包括你比如说证券公司的人他不能炒股，对吧？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家属不能炒股，而且账户啊等等他都是相关部门都是备案的，但是你要想规避这个，那太简单了。 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但是，可是现实生活中后边这个但是还是挺多的。 对啊，你包括证监会的前一阵查处的一个证监会的一个处长，你什么那个利用家属利用他获知的那些信息，因为信息就是钱嘛。这种情况，你要真的是认认真真去查一查，到底有多少？我相信这个绝不在少数，非常多的一批人，他利用这个信息的不对等。这个让其他的股民受损，他受益。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的那个内幕交易这一方面哈、啊，刚才您讲到的很多这种情况已经是让所有的股民深恶痛绝，而且大家也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这种情况现在是存在而且不少数。 对。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涉嫌市场操纵，这件事情恐怕就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这个能力去犯这个罪了。 当然 这个能力我们也是有一个带着引号的贬义的能力了。 操纵市场它不是 我们这个普通小散普通股民做得到的。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大机构大资金他在做的事情。像这个尤其现在这个手段多了啊，不像原来了。尤其这个配资啊，等还有一些杠杆啊，加进去之后，那么它操纵市场的话，它就会变得更容易一些。同时呢，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它不是一个单一市场，不是像原来我们是关起门自己玩自己的，那么现在呢是这个我们的市场是跟真的是跟国际关联的，最起码你比如说那个沪港通啊，跟港股是很密切的，它很多大资金它可以通过这个砸港股的里头的那个红筹股的那个方式啊，就是我们大陆的一些那大的大型国企的那些股，那么因为关联的嘛，他那边给你使劲砸，那么你这边的市场的那个价格 A 股也自然就是不能够幸免还有呢他通过这个中国指数基金这种方式恶意做空，那么他也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恶意做空的话呢，他有加上杠杆之后啊，他这个放大效应是非常恐怖的。前一阵我们这个疯狂的下跌，它其实这里头肯定涉及到这个操纵市场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从分辨上讲，这些现象就是很明显的一种迹象了。如果从定罪上来讲，那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它就有可能是构成这个市场操纵，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这个涉嫌市场操纵罪呢？ 市场操纵呢，它这个呢，它是它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判定标准。那么这个归根到底呢，它就是这个，就是导致价格异常波动啊，就我们能看得见那个市场那个价格啊，包括指数，异常波动的很厉害，并且呢，有人是利用这种这种波动剧烈波动去非法获益。 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因为刚才朱律师几次提到了，因为这些人的行为目的，包括刑法当中涉及到这些罪名，都讲到了一个获益的问题。 对。 可是证券市场好多人都会说，包括啊，最近我们在网络上能够看到的一些炒股证券的业内人士也在说，无论是做股多呀，还是做空啊，他们在资金博弈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一个博弈状态。那么也许说有一些行为他是在涉嫌操纵市场，那最后他没有获益，那是不是没有获益就构不成这样的一个罪名了呢？ 应该来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不会存在， 不会存在。 对对对，因为他要操纵市场的话呢，他的目的一定是获益。 目的一定是获益，那结局一定能导致他获益吗？ 那倒不见得啊。对，你像那个索罗斯，像那年对香港啊，那么他也是那个最后是铩羽而归了。那么他这个其实啊，严格来讲的话呢，他这个操纵的这个事情，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就是说获益不获益， 起码 它 有这个 构成他犯罪的一个条件吗？ 不是一个，应该也不是一个必然的。他最起码他是一个，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想法啊。我们犯罪不讲一个主观一客观嘛？那么他主观肯定是有主观故意，肯定是恶意做空。他因为他做空的话呢，他可能还是通过这个做空的一些杠杆啊，指数基金啊，他做空的获益其实很多时候比这个做多还要来的容易，来的大得多。但最终他因为他的跟他的那个资金实力啊各方面有关啊。你比如这个像这个周末我们中央政府出了那么大招狠招，那么他最后有可能周五做空的那波资金有可能他就不能获益，他就要死了他有可能爆仓了就。那么这个不改变他那个周五的他的行为里头，肯定有一大部分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或资金是操纵市场，有这样的一个涉嫌这样的一个 操纵市场这样的一个嫌疑。 嗯，那么既然咱们今天在讲这个涉嫌操纵市场哈、啊，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包括给我这样的不是股民的人做了一个普法，到底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就有可能大家被了解到它是属于涉嫌操纵市场了，有一些什么样的通常的手段。那么从罪名上来讲，如果说是涉嫌到了操纵市场，那在定罪之后，那就会有一个量刑的问题。这么多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事儿、 嗯、 那么咱们国家在法律的规定上，刑法的规定上，如果是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之后，这个罪名被确实下来了，这样的一个罪名，它的一个量刑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幅度之内呢？ 嗯，量刑这个不一定，因为一般来讲啊，如果是证券从业人员的话呢，量刑一般来讲不会超过10年。 嗯， 相对来讲，相比他的获益来讲，那么这个量刑现在还是不够狠。你想吧，一个抢劫罪啊，抢了你可能最后结果是抢了， 不一定抢到钱都。 啊、对，抢了几毛钱，你最后判刑可能是会判个什么7年、10年。那么你一个涉嫌一个操纵内幕交易啊，或操纵市场这样的，他获益都是以亿来计的，很多时候，那么他最后判刑也不过就是几年，啊、 嗯， 不会超过10年。 恐怕这也是很多股民对此愤愤不平，觉得这个管制惩罚没有。 对，他一个呢，他这个惩罚和他的获益啊，这不相对等啊，这个还这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就是你不足以震慑啊，相对这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这犯罪成本还是太低了啊。你如果他犯罪成本高一些，再高一些，弄得他不敢去那么做，那么相对来讲呢。去冒这个险的人就会三思而行，就会少一些，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很多的规定，有很多的这个配套，啊，等等等等条非常非常多。那么具体执行不执行是个问题。你规定有了很多年以前就有了，那么有人做吗？没有人做，哎，而且呢，这事情是靠证监会一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也不要那个，现在都很天真，说证监会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证监会那儿啊，其实是不现实。 嗯， 我不是给证监会那个辩解啊，因为他有很多他做的很差劲的地方，我们不去给他辩解。我就实际啊，我们就从客观实际来讲，就因为这个是要查处这些像这些东西啊，而且这些东西，以证监会一家的实力，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做得到。他必须是公安机关，这个司法机关，他必须得全力配合，得跟进，因为像这些东西的调查取证，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相当大的工作量， 工作量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得动用一些非常手段，你才能查得到，才能够去认定，才能核实。 嗯，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规定是有了，但是呢，谁来做，有没有做，这是一个目前存在的这个就有法不依的最大的问题。 嗯，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证监会发声，说是要严打跨市场操纵违法违规行为，也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的表现，而后边能有真的有牙齿有拳头， 对， 能够其他部门能够，对，像刚才朱律师说的，能够全力配合，让这个证券市场呢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上， 回到一个公开透明干净的这样一个环境里。 嗯，好，非常感谢朱伟律师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继续说说和股市相关的其他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造谣这样的一个事情。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就在本周日上午，北京警方通报7月3号在网上发布有人因股票大跌在北京金融街跳楼了这样不实信息的一个姓严的男子，29岁。后来经查呢，他是北京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他被查到了。目前呢，这个田某是因为寻衅滋事被海淀分局依法行政拘留。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一句，说这个证监会称姚 言成为做空的工具，有三家炒作假新闻的媒体被查处。同样是在三号，证监会公布了三起会同公安部门，哎，这处就是会同公安部门了哈，查处的有关媒体编造传播炒作不实传言的案件。其中呢，说这个也是长沙股民赔光170万跳楼，被证明是不实的新闻。那么证监会也表示，近期以来中国证券市场波动较大，高度敏感，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散布谣言，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有些将个别的事件与案件呢与股市捆绑，引发的市场恐慌情绪，甚至成为做空力量操纵市场的工具。而有多家媒体报道炒作这种股民炒股亏损后跳楼的消息为假新闻及未经核实的报道，引发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动荡，加剧了公众不安情绪。所以呢，刚刚我们也说到，现在证监会联合公安部门在打击谣言这一方面。而刚才我们在提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也是请问了现场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大悦律师事务所朱伟律师，说这事儿其实跟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没有关系，它是另外的一套事儿。 我纠正一下，我刚才说的有点武断了啊，因为他这里头也不能够完全说没关系，因为他这个确实是，尤其在这种非常时期，那么这些消息的话，对于人心本来就惶惶不安的这个人心，股民的这个心理，会造成一个很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那样的一个效应。 嗯， 那么如果是这些消息的大面积的散布，会造成人那个心理的那种绝望和恐慌的话，导致最后那个导致这个股指一泻千里， 就像 剧烈波动，那么也不能说 就完全没有关系， 跟这个价格跟这个市场没有关系。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就是证监会那边也做出一种判断，也有可能这样的一种恶意传播是有人故意在后面指使， 不排除 、所以就如果单纯的是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散布，和现在这种大的环境结合下来的判断其实是不同的。 对，如果是平时啊正常交易就风平浪静的时候，那么你可能你编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消息的话呢，那个大家都不以为意，尤其本身市场已经处在这个恐慌的状态中，那么像这种消息的话，对人的心理上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那么在这儿也跟朋友们再说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有时间在微博、微信上在看。那么其实是在7月3号的时候呢，有人发微博说，金融街某银行楼上有人跳下来了，特意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冲动的时候做决定，钱没了再赚，人没了就回不来了，还写了一个大大的叹号，唉。不明真相的网友看了之后就纷纷感叹， 我也看过这条微信，我也看过， 对，而且还说果然是黑色星期五啊。那么大家正在因为这样的一条消息被传播，议论纷纷的时候呢，就有不同地区的网友就发现，同一张照片，同一个跳楼身亡的场景，却被分别描述为发生在上海南京西路、常州博爱路、福田古籍路等等多个地方。那么就在那天晚上的8点钟呢，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条消息。那么这个所传的消息呢是不实的，图片视频都是在7月3号上午，江苏南通海门市一男子从当地某大厦跳下当场身亡的情形。那么具体原因当地警方正在调查。而在7月3号中午1点04分，南通海门公安局已经在官方微博海门公安中发布了信息，今日海门公安接报2起非正常死亡警情，分别为文化广场内河发现一具男尸，彭腾大厦一男子坠楼身亡，原因均在进一步调查之中。那么所以警方也是提醒大家伙不要轻信轻传来源不明的信息，对于恶意制造散布谣言造成严重后果的，警方将依法严肃处理。尤其最后一句话就是造成严重后果，警方将依法严肃处理。所以在这儿也想再用一点时间请朱伟律师说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情。刚刚已经说到，这实际就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做出来的一个传播出来的一个谣言。那么这样的一个谣言传播出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它会涉及到违反一些什么样的法律，有没有可能会涉及到刑法方面的一些规定？ 好的。传播这些不实的谣言的话呢，那么首先最基本的，它肯定是要触犯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要这轻则行政拘留，要被拘留罚款，这个是轻的啊。要从重的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可能涉嫌的是寻衅滋事， 就扰乱社会秩序，你把这个平静的社会秩序给打破了，你造成了一些可能一些这个比较深远的或者比较恶劣的这样的社会影响，那么就会以寻衅滋事，要被处以这个刑事方面的一责任。 嗯，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个信息，在这简单的再跟大家梳理一下，近期哈，其实出了挺多这样的信息的，比方说往前倒，6月5号。江淮晨报就以男子亏了性情大变杀母伤姐后欲裸身跳楼为题，报道了合肥发生的一起刑事案件。那么报道引用犯罪嫌疑人亲属所谓李阿姨的说法，说呢，伤人男子下岗之后一度迷茫炒股赔了不少钱，可能因此性情大变。这个报道随后呢就被北京新视觉、新浪财经等媒体转载，北京新视觉网站转载的时候呢还添加了导语，这导语里边说什么呢，说2015年6月5号